六八八八， 世界财， 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四元桥北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避让。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有多起事故，后车拥堵，受其影响，机场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也是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近十多年来，像 R&B、Hip-Hop、中国风是你方唱霸，我登场。而最近几年的 EDM 成为新宠，以 R&B 起家的蔡依林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种新潮流。即将推出的新专辑，我们听到依然是以电子风格为主。而此刻这样一首新歌《我对我》上榜四周，本周第27名。 性格却不肯将就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地却只有一个，好叫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授，天赋爱的过七十几身的超越等于坠落，不愿你错过，让我蹲下上个我失去养分，听话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节奏。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晚才认真的晚了，十年之后起风之体重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贵自带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沉溺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提神仙团将之风也在窄道从不寂寞，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起了闯一波其实精神不是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就会尊敬，计划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 眼睛。三万个地球外还有个你，那下雨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又是冬季，其实已暖杯巧克力，秒针转动滴答，小小时差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明星的话滴滴答，即兴交叉滴滴答，小路路口再见吧。 这是李宇春在演唱会上改编自己的《下个路口见》。我们听到干净清凉的声线配搭了大量电子合成器的效果，让这首代表作更潮辣。 莫非你头脑转不停，我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暖暖叹息，亲你亲你同时期，就像在一起，我便爱风浪你你气息为夜那古典钢琴，不曾相遇未曾熟悉，深呼吸，你会在哪里，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兴交叉滴滴答，小路路口再见吧。 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歌手的电子风。纵观李宇春这十多年，他在风格上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起初尝试的是抒情歌、中国风舞曲，后来又发展成为春式的轻舞曲，那么他的新专辑《流行》主打的就是 EDM 风格。Not Typical 音乐人周笔畅，去年 EDM 专辑 Not Typical 让大家意犹未尽，今年推出的第十张个人专辑 Renamed 的重命名，将旧作以电子风的形式来呈现。这首《无人岛》12年前并和大家见过面了，当时电子的风格透着一点少女式的甜美，这一次返场再加工 Trap 加上 EDM 的元素，让这首歌瞬间高冷了不少。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心事我全都明了， 这首《不要不要》来自陈珊妮和魏如萱，选自陈珊妮去年的专辑《战神卡尔迪亚》。这张专辑是以电子为主体，摇滚为魂。陈珊妮在冷酷的表情之下关注到当下大众的状态，主题曲和蔡健雅《失语者》的主题有点类似，通过冰冷的电子乐也是反映我们被电子化包围的生活。蔡健雅《失语者》反思了科技发展带来的冷漠感还有疏离感，神秘诡异的电子风加上 Tanya 慵懒的唱腔，让这张专辑开启了她音乐方面的新格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蔡健雅用电子营造的虚无缥缈的意境，来听这首《迷》。 曾经，你本身是一件诡异事情，也如阴晴的冷清，你的爱会不会枯树无凭？ 心里，来用汗水挥洒旋律，初恋。 这首歌曲是曾经在榜上出现的，来自于 Alin 这样一首《义舞钟情》。这一次 Alin 携手倪子刚打造这样一首流行的电音舞曲，非常懂潮流有个性的倪子刚，他的电子风格非常受女歌手的喜欢，像张惠妹、蔡依林、萧亚轩、郑秀文都和他合作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在拉拉徐佳莹心理学当中，他还和倪子刚合作了这样一首电音舞曲，也在我们榜单上曾经出现过，就是这样一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清风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第九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你 第八位黄绮珊，时光。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六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

展演从来自全国各地60个演出单位的75台申报剧目中，遴选出了20台优秀作品入围，涵盖了话剧、戏曲、形体剧、舞蹈、新杂艺实验剧等多种舞台形式。这些作品将在国画小剧场、国画先锋剧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天桥艺术中心等剧场陆续上演。这次展演的入围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立显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原创性、实验性和丰富性。既有关注现实、聚焦当下生活的《将军礼》《十年》《我去哪儿了》等五部，也有关注历史、感悟哲思之美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鹅龙书生》《五脊六兽》《奋不顾身的爱情》等六部，关注戏曲彰显国粹魅力的昆曲《流光歌阙》、京剧《思凡》等等，还有关注理念提倡创新融合的形体剧《诗歌》《Touch 奇遇之旅》等。据了解，本届北京故事主题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组委会不仅为观众定制了戏剧观剧护照、北京故事明信片、北京故事便签等有故事的衍生品，还将与计划9月开展的北京故事巡演联动，把油桶搬进剧场，观众在剧场里将明信片快递给巡演所在城市的朋友，就可以在巡演期间领取北京故事演出票。另外，展演还与同样有故事的品牌合作，共同征集属于北京观众自己的北京故事。一系列戏剧主题公益沙龙活动、经典戏剧公益放映展、北京文化浸没式体验等线上线下的项目也将陆续开展，展演将于8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进入到新世纪，华语流行音乐的潮流非常的变化很快，像欧美音乐文化成为新的时尚，欧美的 EDM 风潮也几乎是和华语来同步了。越来越多的歌手在个人的作品当中加入到了电子效果，吴彦斌也不例外，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波电子风，在他新创作的作品当中基本上都加入到了新鲜的元素。接下来这首歌曲，他就将 Future Bass 混搭 R&B， 这首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已经在了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在学会收敛，当被唠叨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张盖着的无需可怜，反反复复走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难，舍不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努力不变，把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Yeah yeah yeah， 或者是我怕的，或者是你累的，或者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给孤独偿还，不是不敢承担，许多面向是走的勇敢。Yeah yeah yeah yeah。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着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已经在这这么多年。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都在学会收敛，当没了答案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层盖的灯无需 可怜，根本不不得的心酸，把你坏的牵狗你怕的最好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全部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目的不变，我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Yeah, yeah, yeah. 不是我怕的，不是你累的，不是我假的，默许是因为比较不得改的不安，毕竟我不理常规，就是不敢出单，失去在花花世界每个掉落前，我涂抹不掉愤怒的模样，但我可以压掉不羁的光芒，骄傲的在一点点一点点渺小，那就是用欲望消费深深的城堡，一切无所谓。 这首《谁赢》来自张杰今年推出的 EP 叫做 Way Life， 我们可以听到电子管处理的声音效果加强了歌曲的迷离感，而推出这样一张 EP 呢，张杰是抛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Mix Pop， 意在破界打破风格的壁垒，将欧陆电子英伦摇滚

这是能演会唱的新秀冯建宇这样一首狂想 Rhapsody。 每个时代都会诞生符合当时环境的风格，以往强调作品的是强调传唱度，不过呢，当下流量小生或者是新锐新人，他们更在乎节奏还有个人的个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去年出道的 G-Shawn 街巷这首呼吸。 陪你约个会，抓个杯，一起飞。你让我给你努力够了，我心送给你。你让我为你入迷，都给你，都给你。你让我没了呼吸，哦，为你动了心。月亮彩信把你摆平，你的背影让我醉醒。 我几乎认定你叫醒了沉睡的繁星，融化我于无形，只是从未对你提起。变暖了，可以去了，可惜我什么都没有，算了。Less is more。Less is more。只是从未对你提起。有些人奋力地挽回着年华中忽略的理想，梦想中零星的可信的，其实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女人。沉默总会来临，拂晓后我们苏醒。你说一切都会过去，可有些过去怎么过去？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 这是王啸宽的 Less is more。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歌手的电子风广告，转身回来，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听到歌手歌曲的升级版，我们稍后见。 我几乎认定你叫醒了沉睡的繁星，繁星，融化我于无形，只是从未对你提起。Less is more。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号，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爵士听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既享生活的美好。奥迪 A6L 一创豪华 C 级行政轿车，搭载插电式混动科技，将传统引擎和电动机完美结合，纯电模式下零排放，满足您的灵活出行需求。匹配多种动力选项，即享驾驶之趣，更有直降8.5万元，即刻驾驭美好。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来分享一些近期发表的和以往作品有关联、延展性、有着升级版属性的歌曲。今年是萧敬腾出道的第十年，在上个月他推出的新专辑《欲望反光》当中，就特别再度邀请到了陈振川和李思松为他打造这首《王菲 2.0》。 心挂上个就会，不至于是被几夜能变成为，不意外你做眼挑个美，把欺人拿到防线，一瞬间自然消灭。放音乐还是彻夜难眠，空调的冷风受了不少暧昧，那心却换了气味，仿佛这七夕隔夜不曾泯灭。 少人能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秩序的唯美，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 这是2009年萧敬腾专辑的同名主打《王妃》，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和之前我们听到的《王妃 2.0》相比，虽然是不一样的歌，不过呢，结构上包括副歌部分顿一下再气势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两首歌的气质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做出了相互呼应的这种感觉。那如果再找出一首相呼应的歌，这首《王妃》倒是和 Bon Jovi 的《It's My Life》也有几分相似呢。另外，周笔畅也刚刚推出了自己的第十张专辑《Renamed》重命名，选出以往自己的七首作品进行改头换面。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焕然一新的《鱼罐头》。 想自己就是那四面白墙，只盼在空转寂寞时浓厚的爱光，同心转发烫胸膛正中央，那是我真空的地方。这样我失去心脏，都一样慢慢的被爱上，这样我失去 刚才我们听到完全是两首歌的感觉，有没有？分别是2010年的《爱余光镜》专辑当中的《鱼罐头》，当年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气质担当，不过呢和八年之后的新版相比呢，就似乎有点四平八稳了。2018版的《鱼罐头》在编曲还有演唱上都做了非常大的改变，歌词的吟诵也为整首歌的气质加分不少。说到这阵子最被热议的电影，要数姜文的《邪不压正》了。除了影片当中的种种看点、观影的感受之外，影片的宣传曲也请到了王菲献唱，我们就来听这首偶遇。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笔，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失去。 这首来自王菲的《偶遇》，改编自英国作曲家 Eric Coase 40年代的作品 By the Sleepy Lagoon， 也让这首歌有着浓浓的年代感。而说到下面这首中文歌坛耳熟能详的歌曲，不知道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借鉴了 By the Sleepy Lagoon 的旋律，怀旧的味道，悠扬婉转的气质，情人的眼泪。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在1990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版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我们就来听歌曲之间互相关联、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歌曲升级版。首先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新歌《再见昨天》，珍重离别，依依不舍，这是动画电影《昨日清空》的青春毕业曲。 再见昨天来不及说的告别，留在了某一天是最大的亏欠。和昨天说再见，挥一挥手说再见，十七岁那一年一转眼从指间溜走，消失不见。 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2011年，牛奶咖啡 Lost and Found 去寻找 EP 当中，明天你好和今年的新歌再见昨天相呼应，两首歌在淡淡的忧愁当中勾勒出了青春的样子，对未来展开怀抱，迎接无限可能，对过去说再见，将不舍珍藏心中，道声珍重。继续来听我们歌曲当中的升级版。陈奕迅进行中的粤语新专辑是他和巡演乐队再一次从 Live 到 Album 的一种精诚合作，从2010年到2012年度Duo 巡演的乐队，在几年之后呢再聚首，我们听到的是 Eason 的粤语新歌渐渐，Duo 团队的合音成员也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陈永谦作词，张杰邦作曲。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

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助世人脱贫，以为连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更细。尽饥荒赤地，而太多债没处理，女人累己滋味，余生也记起，数一数我实情不只得你，要说句对不起，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助世人脱贫，以为连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于心有愧，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助世人脱贫，以为连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内疚内疚内疚没作为，直到在某年某日我能安息于葬礼，仍想你一家可到齐。 在2009年，陈奕迅就和巡演乐队一起完成了一张专辑，当时的团队是 Moving on Stage 巡演大乐队。那张专辑 H Cube M，刚刚听到的就是林夕作词，乐队和音天使钟达英作曲，这样一首《于心有愧》。对一首歌来说， Remix 其实也是一种不断进化升级的方式。鹿晗的《某时某刻》这首歌在最近3年当中都有新的版本出现，首先是2016年 Experience 专辑当中的版本，之后在2017年做了 Remix 版，今年的 Replay EP 当中又有来自荷兰的著名 DJ 电子音乐人 Rehab 阿三哥做了全新的 Remix版本，我们就来听一下这样一首《某时某刻》。 嘿，嘿，啊！电影里的剧情仅仅出现到这里，当黑夜变得安静，是我自己。当黑夜唤醒清晨之后，开始关于人生。见过越多的清晨，就越陌生。围绕着梦想一路穿，你看到的那一段，不喜欢那一段，都感谢收看。当潮汐交换，当路灯都变暗，你在我眼中天空像坠入海中。承受的一场不合，你总以为天